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杨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龙。今天是2015年11月21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明两天北京将会有大面积暴雪，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减少出行，注意防寒保暖。 为了应对降雪，全市今明两天将暂停中小学大型集体活动。 足球首次入围中考的范围，明年中考考生可以足球、篮球、排球三选一。 公积金放宽提取条件，物业费未来有望用公积金支付。 大约在8点2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天桥艺术中心昨天开张了，今后将会推行低价亲民票。 今晚8点，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会打响，广州恒大将冲击冠军。 今天大约8点40分，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呢，我们要带您认识三位积极向上的人，有的在工作的同时呢给大家包饺子吃，有的因为疾病无法工作，却开始了用笔来书写人生，还有一位年轻人呢因为车祸失忆，但是他在最后还是坚强地走了出来。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明两天北京将出现今年冬天第一次大面积暴雪，城区的最大积雪厚度可能会达到多少厘米？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参与。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赵龙、杨红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雪，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傍晚时的天气情况是阴有小雪，偏东风1到2级，气温0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好。 好的，头条资讯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明两天呢，北京将会出现今年冬天第一次大面积的暴雪，城区的最大积雪厚度呢可能会达到20厘米，最低的气温呢也将会跌到-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啊，建议尽量减少出行，注意防寒保暖。 据统计，昨天的降雪只是小雪级别，由于地面气温较高，雪并没有堆积，基本上落地就融化了。 预计今天夜间呢，降雪将会达到暴雪级别。那么暴雪在北京是否多见呢？气象专家表示说啊，暴雪在北京确实是不太多见。北京呢，曾经在2012年11月3号下过一场暴雪。一般来说呢，11月份的降雪的雪量都比较大，因为11月份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呢，一旦形成降雪，雪量都是比较可观的。 从预报来看，周末即将抵京的暴雪，城区的最大积雪厚度可达15到20厘米。 受到降雪的影响呢，今天开始的三天，北京的昼夜温差会非常小，在三度以内，最高和最低气温呢都将会连创下半年来的新低。本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跌到冰点，最低气温呢将会跌到零下二摄氏度。周末打算出门拍雪景的市民啊，一定要裹上最保暖的装备，防止受寒感冒。 嗯，为了应对暴雪天气，目前全市4万名环卫作业人员、5887台扫雪铲冰机械设备也都已经达到了正常运行状态，可以随时投入后续的扫雪铲冰保障工作。 北京日报报道，环卫集团已经启动了扫雪铲冰蓝色预警，随时来应对雪情，确保雪后两个小时之内能够达到雪中路通，雪后及时路清。 虽然能保证降雪及时清理，但路面难免湿滑，为此北京市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雪地开车请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时刻注意前方车辆和路口、路侧行人，遇有情况及时采取安全措施，以防发生交通事故。 交警也提示说啊，雪天尽量不要超车了，如果需要超车变更车道呢，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盘，缓慢的驶出冰辙之后再超过去。雪天雾天出行了，遇到高速公路采取临时封闭等管理措施，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绕行其他的道路，确保不滞留在高速公路上。 同时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掌握恶劣天气交通管制信息，绕行交通管制路段，以免耽误出行的时间。 另外呢，交管部门还特别提示说，北京周边的山区降雪量会比较大，积雪清理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周末尽量减少自驾出行，在郊区山间行车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 为了保障市民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北京公交集团表示，目前250辆公交机动车已经就位，随时可以上路运营，地铁也将是客流情况加开临客。同时由4100名交通人员组成的扫雪铲冰队伍已经集结，随时应对强降雪天气。 因为这一次的降雪周期比较长，首都机场呢也提醒广大旅客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与所乘的飞机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掌握航班的动态，以免因为天气的原因影响了您的出行。 在这里呢，也为您介绍一下首都机场的24小时客服电话96158，如果有航班信息咨询，您拨打这部热线就可以了。 为了应对今明两天即将出现的持续的雨雪天气，昨天呢北京市教委紧急发布了通知，要求今明两天全市中小学暂停大型集体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 截至目前，海淀区已经将原定于本周末进行的全区艺术节个人项目展演时间推迟到12月进行，东城区则要求辖区内的校外教育机构本周末一律停课。 好的，8:07，继续新鲜资讯，我们来浏览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放宽了，今后居民缴纳物业费也有望能够提取公积金。 昨天，国务院法制办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这份意见，将来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享受公积金贷款等权益。 而关于公积金的用途呢，意见提到，公积金未来也有望会拿来购买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等高信用等级固定收益类产品。 从即日起，修订稿开始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公众可以在2015年12月19号之前登录中国政府法治信息网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放宽，北京青年报今天发表评论说，最近这一个月时间来啊，中央高层先后在多个场合谈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传递出明确的去库存政策的信号，提高公积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的收益率，这是一件利民利国的好事儿。同时呢，必须要健全公积金监督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运营的透明度，让公积金能够奔跑起来。 好，医疗卫生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下周一起，北京将新增159家医保定点医院，包括清华长庚医院、北大国际医院、北京九华医院等。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说，到时候呢，参保人员可以在办理变更定点医疗机构手续之后，前往选定的医疗机构就医。 这里就如何变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程序为您做一个介绍。有单位的人员想要变更，个人可通知单位，由单位负责进行更改。退休人员还可以就近由社保所代办，属于居民医保的，看可以在所属社保中心或者街道社保所变更。 除了学校和托幼机构无法在网上进行变更之外呢，其他的变更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变更之后的第二天就可以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在网上办理变更的时候，要在每个月的5号到25号进行。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段呢，只能够是由代办者去社保经办机构的柜台进行办理。 今后啊，大家通过微信就能够查询小客车摇号是否中签、城区内实时路况等信息了。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地税局等部门与腾讯签署了合作协议，把北京的部分城市服务接入到了腾讯的微信客户端、手机 QQ 三大平台。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说，第一批共有13项通过通用服务将惠及广大市民，具体包括小客车摇号查询、出租车辆及驾驶员查询、市内实时路况、公共自行车查询、个税查询、发票查询等9项政务服务，以及燃气、水电等生活费用欠费查询等4项生活服务。 腾讯表示说，今后呢还将会连接医疗、旅游、教育等诸多民生服务部门，涵盖市民衣食住行等领域。 好，教育方面再来关注一下，2016年北京中考体育现场考试方案已经确定，足球第一次纳入明年中考体育项目。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往年呢中考体育的必考项目是篮球、运球，而明年的中考体育呢将会是3选1，除了篮球、运球，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的是足球带球绕标志物以及排球、颠球。 其中啊，足球带球绕标志物这个项目要求考生先要将球带到起点线后的出发区域，听到发令之后，考生带球向前依次绕杆，球通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考生至少触球一次，最终运球通过终点线，每人可以测试2次，记录比较好的成绩。 人才服务方面，我们来为您介绍一场今天举办的招聘会。作为北京冬季人才招聘季的第一场活动，首都创业企业人才交流双选会今天呢将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 据介绍，这还是北京第一次举办创业企业人才双选会。今天的招聘会主要集中在移动互联、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新兴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看一看。 好的，新鲜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资讯。据马里安全部门最新公布的消息，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昨天发生的袭击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中国驻马里大使馆证实，袭击事件当中有3名中国公民遇难。 当地时间20号早晨，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西部的丽笙酒店遭持枪人员袭击，袭击者在酒店内开火并劫持人质。丽笙酒店所属集团此前公布声明称，2名袭击者劫持了酒店内140名客人和30名工作人员。 随后呢，恐怖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发布消息，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 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曾在马里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今年3月7号在马里首都一家餐厅发生的枪击事件也是这一组织所为，至少有5人在枪击事件中死亡。 另外，据央视援引马里安全部长的消息说，截止到目前呢，马里密丽笙酒店内的枪手呢已经不再控制人质了，但是仍然有部分武装分子藏匿在酒店内，酒店及其周边的安全还在进一步的排查当中。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报道，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6， 道路还是比较畅通的。那另外呢，据气象部门预报，11月21号啊，也就是今天，全市普降中到大雪。受到降雪的影响，全市所有的检测场停止办理年检验车业务，盛华检测场外迁业务不受影响，为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好的，8:15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娱乐文化资讯。您将会听到天桥艺术中心昨天开张了，今后呢将会推行低价亲民票。 今晚8点，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会打响，广州恒大将冲击冠军。 今天我们会继续节目互动环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明两天北京将会出现今年冬天的第一次大面积暴雪，城区的最大积雪厚度可能会达到多少厘米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一位，将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新燕沙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新燕沙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的，北京时间早晨8:17，这里是赵龙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旅游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冬天延庆呢将会举办21项冰雪活动，包括冰上马拉松、八达岭小海坨迎冬奥易跑挑战赛等等。 其中延庆石金龙滑雪场和八达岭滑雪场正在赶工期，争取11月28号左右试营业。其中石金龙滑雪场将在原有赛道的基础上新开辟一条中级道和初级道，这里将承办世界滑雪日、大学生高山滑雪比赛和首届北京市民大众滑雪比赛等活动。 八达岭滑雪场呢将会新增加一个2400平方米的滑冰场，免费向游客开放，游客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冰车和冰壶球等运动项目。 此外，龙庆峡冰灯预计明年1月中旬左右开业，相关的旅游资讯我们节目也将为您带来及时的报道。 继续浏览旅游资讯，全面二孩政策来了，许多有造人计划的夫妇可能已经预定了旅游产品，去还是不去呢？现在啊，不用再纠结了。最近呢，旅游业内出台了第一个怀孕旅游保障，国内游客因为怀孕不适合出行，可以通过这一保障无损失的退订旅游度假产品。 据北京晚报报道，以往如果因为怀孕临时要退订旅游团等产品，按照旅游法规和合同，将面临不同程度的违约退订损失。 这个怀孕旅游保障呢，目前已经覆盖了携程、国旅、中青旅等旅行社，以及途牛、同城等在线旅游服务商。产品的类型呢，包括全球范围的跟团游、自由行、半自助和私家团等产品。 此外，目前旅游保障已经扩展到多个方面，除了怀孕，旅游者或者家人出现身故、住院、拒签等自身不可控制的特殊原因退订，都可以向旅行社申请，以补偿出行人以及同行的父母、子女或者配偶的实际损失。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晚上8点，2015年度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将会在广州天河体育场展开，坐镇主场的广州恒大队对阵阿联酋迪拜阿赫利队。 由于第一回合交锋客场0-0逼平了对手，因此恒大队在两回合对决中占据一定的优势。恒大队如果能击败阿赫利队，将历史上第二次夺得亚冠冠军。 昨天呢，恒大队的主教练斯科拉里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相信球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并且希望可以收获一个好的结果。 今晚的比赛是在8点举行，到时候央视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文娱资讯再来关注，昨天天桥艺术中心正式开放，今后呢，这里将会再次成为北京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说，重新开放之后，天桥艺术中心每年将举办不少于50场的公益展览活动，例如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等活动，邀请传承天桥精神的老艺人、各类专家学者、名家等，每月举办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大师讲堂。 与此同时，为了让艺术更加的深入走进百姓的生活，天桥艺术中心呢将会精选优质的演出，设置惠民专场，推出100元以下亲民低票价。 目前天桥艺术中心正在举办开幕演出季活动，以剧院魅影和北京法源寺为开幕大戏，邀请了包括英国、法国、韩国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院团前来演出。 更多更详细的演出信息呢，您可以关注天桥艺术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票务网站。 好，继续来关注文娱资讯，还是演出方面的消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蔡文姬》昨晚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作为纪念人艺创始人之一、戏剧大师焦菊隐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剧目之一，《蔡文姬》将上演到11月29号。 而伴随蔡文姬演出，北京人艺呢将会在首都剧场观众厅推出焦菊隐诞辰110周年大型图片展，细致地展示他丰富的情感世界。 据了解，蔡文姬曾经由焦菊隐先生指导，而同样由他指导过的《茶馆》也将在纪念活动中再度亮相。 票务方面，由于开票的时间较早，目前的话剧《蔡文姬》之后几天还有最低280块钱的票，而《茶馆》的票呢则已经卖完了。您也可以关注一下票务交换网站，了解及时的票券交换信息。 再来搜索一下音乐圈的最新动态。对于喜欢崔健的歌迷来说啊，这周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一是崔健宣布下月要发布新专辑，而距离他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9年了。 而另外一件事呢，今天啊，崔健担任音乐推荐人的《中国之星》将会在东方卫视首播，这也是崔健在音乐选秀当中第一次担任嘉宾或者是导师的角色。 除了崔健，这个节目另外两位推荐人是刘欢和林忆莲，他们推荐的歌手将有望直通明年美国格莱美现场。这档节目今晚9点将在东方卫视播出。 好的，北京时间早晨8:2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庆元。张工您好。 哎，你好。 哎，从直播间望过去，现在目前城区的这个雪好像已经停了哈。目前整个全市的降雪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主要现在是因为城区和这个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还在0度以上，所以呢现在的降水呢是以降小雨的天气形式出现的，而山区呢则是降雪的。特别是北部山区吧，像延庆呢目前的气温都在0度以下，所以那里呢现在是下雪。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它的降水量呢现在在1.5毫米左右，这样要是换成地面积雪的话呢大约在是1-2厘米了。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现在路面是有积水的，这个道路比较湿滑，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这种情况呢在平原地区呢白天，特别是这个晚，在下午的3点钟之前吧，还是基本上以小雨或雨夹雪这样的形式出现。而山区呢，由于气温较低呢，将是雨夹雪或降雪。入夜以后呢，这种情况就要转换了，随着气温的下降呢，就将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雪天气。雪量将达到中到大雪这样的量级。哎，主持人。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预报可能会出现暴雪哈，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种情况是要出现的。这个由于今天目前这个平原地区气温较高，是以降小雨的天气形式出现。但是呢，现在这个降水量呢，我看了一下，在平均在两毫米左右。如果这个要换算成积雪的话呢，这就两三个厘米了。那今天入夜以后呢，随着气温的下降呢，会出现一个明显降雪天气，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吧，气温会进一步的走低。这样的话呢，而且呢，这个降雪的这个条件呢，会进一步的加强，就将出现，特别是明天将出现中大到暴雪这样一个量级吧。局部地区的积雪深度呢，像北部地区有可能是在现在预报的话呢，还是最起码在十厘米以上了。所以说呢，这两天最好是减少一在户外活动时间吧。如果要出行的话，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而且呢，能见度也不好。大家呢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也比较低，现在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到2度，平原地区吧，城区的气温在1到2度，山区呢、北部地区呢都在冰点以下了，所以天气比较阴冷。除了注意交通安全之外呢，大家也要做好这个保暖这样的准备。 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别太大意了哈，还是比较特别的。 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张工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雪，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傍晚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阴有小雪，偏东风1-2级，气温0到0下1摄氏度。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今天白天橙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本市有雨雪天气，山路很滑，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两天本市仍然会有雨雪天气，洗车之后呢，对于保持车辆的清洁不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一起进入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呢，我们首先来说姚平。姚平呢是一位女邮递员，除了投递信件和报纸呢，她还专门向几位孤寡老人投递亲手做的饺子、包子和馅饼。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爱心投递。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0年11月4号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这么一大堆报纸您能拿动吗？ 能 写起来好沉啊。 满载着一次性车的报纸和信件，东四邮递局的女投递员姚平又要上路了。这份工作姚平已经做了2年，在这期间他不光是送出了报纸和信件，同时还送出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呢？这答案呢就在接下来的采访当中。这不，送信的自行车刚骑进胡同，就碰到一位王大妈要和我们说说姚平的事儿。 姚平是我们这儿的嘛邮递员，特别特别好。前些日子呀我这腿摔了，那天我去上医院，搀着我出来，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上我们家给我又蒸包子又送饺子，问他们暖的，我们这个不往一说都好多人，他特别热情，什么事都管。 那饺子好吃吗？ 好吃。 王大妈的话里好像透露出点内容，包子、饺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别急，咱们接着往下听。接下来姚平要给一位卜阿姨送信，这卜阿姨没儿没女，孤身一人，这几天她生病住在医院里边，于是姚平直接把信送到了医院。 大爷， 哎呦，又来了， 又来了，就您的侄女的信 啊， 又来了。听这意思，姚平好像这两天除了送信之外，还来过好几回。没错，不仅来过好几回，他呀还带了好多东西来呢。 你看这一包东西都是他买的，手指、手巾啊，拖鞋，拖鞋他也给买来了，给钱吗？不要。 看来姚平和卜阿姨关系可不一般，但其实卜阿姨过去根本就不认识姚平，只是总听人说东四邮电局有这么一位女邮递员。 听社区说咱们这儿有一投递员，给浴室活动那个小区那个投递的箱子全给清洗了。我说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可没过几天， 正是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就上门来了，而且还给卜阿姨送来了好吃的。 饺子送来热腾腾的，我就想，尤其是第一次，我自己有儿女都达不了这程度，何况不相识的人呢？你说的， 卜阿姨就跟自己亲妈妈一样。 可是她也本身有妈呀。 没关系，我妈有我，我有姐姐那照顾，我妈妈比您身体好点儿。 不，我心里过不去。平常饺子、馅饼、包子，一礼拜差不多就送一回。 故事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清楚了。姚平作为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在工作过程当中还照顾了不少孤寡老人和有困难的顾客。他不仅帮助他们洗衣服、打扫房间、照看病人，还经常的会亲手包好了饺子、包子送给大家。那姚平是怎么想到要为老人们送这些吃的东西呢？ 官房三号那个奶奶，90岁高龄奶奶摔了哈，就老来看她。她有时候她也岁数大糊涂了，就坐地下躺地下。她说我饿，我饿。完她又跟我叨了，我要吃饺子。后来我就从这儿开始给她包。我说哟，我照顾这些老人是不是？肯定老人都爱吃饺子哈，就从她这儿想起包饺子。结果还老人还真是都爱吃饺子。 打那儿起，细心的姚平就开始留意了这些需要人照顾的孤寡老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啊，老人们爱吃什么馅的饺子，姚平心里边差不多都有数，就跟知道自己的爸妈喜欢吃什么一样。 张阿姨爱吃韭菜鸡蛋的，那卜阿姨她爱吃牛肉的，还有人不吃韭菜就吃茴香。我就每次做的时候，我就两三种馅的活，还有一种人是专吃猪肉大葱的。 呵，这都掌握了。 嗯，给他们包饺子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在家做的时候，心里边想 不累不累，有劲儿。做完了心情特别的高兴，赶快给装上那个好几个饭盒，完件包子就好多那塑料袋套好了，一份一份一份。 为老人们包饺子，姚平心里感到很幸福，为老人们当搬运工他也不在话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大雪，晚上10点了都，9点多开始飘大雪花，我赶快骑车出来，这七八家这老人哈，那个煤，因为他平房他煤都在外边，我赶快给搬进去，因为要不第二天就冻了，一下一冻老人摔跟头。我赶快的下着大雪，这么一家一家捋给他们搬煤。 你一个人搬啊？ 嗯，第一我拿桶往里边第一给摆好了，戴着手套，完了我自己戴一副手套，这么转一圈我再回来。 2年了，姚平就是这样心里边装着这些老人，在完成好自己工作的情况之下，用业余时间默默地做着这些。但是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姚平自己家的条件也不是多富裕，他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需要人照顾。采访当中，姚平的同事小张告诉我们， 他们家孩子比较小，夫妻双方呢都是双职工，然后他母亲身体又不是特别好，没法帮他带，所以说只能选择，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挺残酷一种办法，把孩子放在那个幼儿园长托，就每个礼拜只接一次，只送一次，对孩子来说照顾的少一点，然后在工作这方面，然后孤寡老人这方面多付出一些。 这样的情况首先被同事们知道了，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呢？东四邮局投递部的副主任王刚对我们说， 首先是挺敬佩他的，他的做法吧，其实也影响了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要想进步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些这些东西。他的这些表现也激励了我们，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互相搬走，或者定期出人弄个一个小队照顾这些老人，把他个人的东西改变成集体的，是不是？然后也给他减轻负担。 王刚说得很实在，不过可能对于姚平来说，照顾这些老人，更好的为他们服务，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变成了一种快乐。用姚平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心里，这些顾客更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每次送信、送报、送饺子、送包子，对方回应自己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如春风拂面一般。 大家都成朋友了，你走哪段路大家都老远就像姚二小姚来，官方大院1号有一小卖部，他们知道我照顾这么多老人，他们家一送晚报冰棍就预备好了，哎呦，我每次不敢下车，一下车 他就让你吃苹果吃西瓜，他开的小卖铺哈，我觉得挺感动，也是让我很感动。还有包房75号大姐送老有挂号信，咱们就成朋友了。他就说，那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家，你的孩子呢别老锁屋里了，你送我们这儿来。虽然就简单一句话，但是我特感激人家，就是说人家也体谅我哈，也体谅我，咱们都朋友一样相处，真不错。 听完这个温暖的爱心投递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的，8:36，我们来连线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状况。洪泉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一个雨夹雪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中雪到大雪，而且天气比较寒冷。雨雪天气条件下，由于路面比较湿滑，出行难度将会大于平日。目前全市大部分环路和联络线处于基本畅通，京通快速和姚家园路东向西已经出现了断续行驶缓慢的情况，西二环的南向北车流也陆续增多，预计10点前后，城市主要干路和商圈周边车流会出现相对集中的情况。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天气的原因，高速路方面采取了封闭措施，京平高速出京方向南泰坞至下各庄封闭，六环路双向六元桥至太和收费站，也就是东六环至南六环是封闭的，京津高速出京方向台湖至永乐封闭，京沪高速双向全线封闭，京哈高速双向西吉至香河是封闭的，出京车辆由白路驶出，请大家参考以上路况安排好出行时间。好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洪泉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关注完路况，继续我们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龙先生身患尿毒症和恶性肿瘤，经历了多次手术，他成了笑对生活的强者，并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动周围的人。这个故事在2010年11月28号首播，我们希望龙先生的经历能够鼓励所有还在与病魔斗争的人。 第一眼见到龙光，很难相信他是一位需要定期做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一身运动装的他挺拔而干练，蓝色的棒球帽下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出热情的光芒，急促的脚步让人觉得他好像有忙不完的事儿。而采访就从他最近忙活的事儿开始了。 像什么运动会啊，合唱团啊， 出去划船去，还有一些卡拉 OK 啊，或者上公园里去搞一些游艺啊， 定期都有哈。 对，定期的。现在合唱是。 参加这样丰富的活动，并不是因为龙光的病情不打紧。七年的尿毒症病史，让这位中年人体验过说不完的痛苦和绝望。而今天的笑容，也是来自那些反反复复的磨砺。让我们把时间倒流七年，事业如日中天的龙光，被一纸诊断书惊懵了。 我是2000年刚刚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准备把更加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已经跟我谈了，突然感觉特别的乏力没劲儿，头晕脑胀，结果上医院一查以后，确实我没有想到是肾功能衰竭。我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病，而且呢一旦查出来以后不能逆转，最好的情况就是减缓它的发展，继而呢我又在泌尿系呢又查出了恶性肿瘤，在两年之内一共做了4-5次手术，切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哎，它又冒出来了。 生活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龙光刚刚为它绘上绚丽的颜色，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得一塌糊涂。从此龙光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抱怨中。 当时认为我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也没有任何不良的生活习惯，这种事怎么会摊到我身上呢？特别委屈，当时脾气也比较急躁，比如说一点什么小事儿，别人不太在意的，都能引起非常烦躁的一种心理。 在消极绝望中，龙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做手术把肾切除。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把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当时我需要把肾呢切掉，住在北大医院，切完肾以后啊，非常痛苦，打上止疼泵，你一摁它就释放出一定的麻药，随时呢可以减轻你疼痛的感觉，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非常疼痛的。但是我旁边有一个病友跟我得同样的病，做完一样的手术，既没安装止疼泵，也没打麻药，经常痛苦的呻吟呢。有一次我看见护士长看这个病人很痛苦，就过来问他，你要是实在扛不住就打一针止疼针吧。他问护士长，止疼针多少钱呢？我记得护士长回答他一下，好像很便宜。这个病人呢摇了摇头。后来我感觉他吧，任何费用都要计较，比如说护士来试表，他问试表要不要钱，其实我说这样人太抠了，让人不可思议，你痛苦成这样，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我当时对这个人特别不理解。 漫长的三天过后，这位病人疼痛减轻，开始主动和周围的人聊天，而一个让病友们震惊的事实也被他缓缓地道来。 他自己介绍啊，他是山西大同煤矿的一个小学教师，得他这种病在他们那里，如果乡医院要是治不了，多数人都是在那等死，根本没有条件到北京的大医院来治疗，就因为他们那里太穷了。他呢教课教得比较好，是许多学生家长和乡亲们借钱过来的。说到这儿呢，他给我们打开一个小本儿，上面有许多记载，比如说李小栓的父亲借给他100块钱，就这样呢，所以每一笔经费他都是算计了又算计。说到这儿啊，我感到非常震撼，非常惭愧。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天下最不幸的人，实际上呢，我们是医疗保险，大部分医疗费用是报销的，相比较许多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我认为我在不幸当中呢还是有幸的，总是认为自己是最不幸的，这才是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我从此以后不再抱怨了。 不再抱怨的龙光开始勇敢地面对现实，更幸运的是单位给了他最大限度的配合，让他能放下工作安心在家养病。很快龙光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生活似乎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但是他却出现了新的焦虑。 我就觉得好像无事可做，白天呢大家也都去上班了，楼里静的可以说连声狗叫你也听不见，没有事儿做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治病？我就希望呢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又跟领导进行了沟通，领导呢觉得呢也可以理解，可以来上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就在他兴奋地准备重返岗位的时候，生活却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肿瘤细胞呢又一次冒了出来，又做了手术。相对稳定下来以后，我又一次跟单位提出回到工作岗位，这时候呢领导就感觉有些为难了，就说呢如果你身体还不是特别稳定，就再休息一段。 领导善意的拒绝让龙光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活着的任务真的成了治病。 也有的朋友劝过我，因为我过去呢做文字工作，然后说你笔头子不错，你可以写些文章啊。哎，当时我就想，原来那时候就身心俱疲了，再去写这些东西，是不是对自己身体不利呀？ 此时的龙光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病人，社交的圈子里几乎都是病友，而就在和病友的交流中，他对治疗这个词儿有了新的认识。 就是我在公园锻炼的时候看到两个病友，其中一个呢也是个机关干部，每次来公园锻炼的时候都有保姆啊用轮椅给他推过来，伺候得非常周到。 他自己能走路吗？ 能走路，我觉得他就是自己心态上的虚弱。听他聊天呢，单位里也对他很照顾。他曾经有一段病情稳定了，他也是想去工作，单位里就说你呢安心养病吧。他就感觉周围的环境不再需要他了，他心情非常压抑。我还碰到一个下岗工人，他爱人呢也是下岗的，他们摆一个水果摊儿。他每次在锻炼时，他爱人还要跑过来问问他，比如哪种水果，咱们进不进呢？进多少啊？家里呢还有正在上学的孩子，他感觉呢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支柱，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半年以后，就这个机关干部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他的病呢反而不断加重，而这个下岗工人呢钱也很少，也就吃一点药，然后剩下就是锻炼，他反而身体一天天健壮起来了，而且每天嘻嘻哈哈的。这个呢也给我以启示，我就觉着治疗看病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还要对社会也好啊，对周围的病友也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实际上对自己的健康呢，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可原来的岗位回不去了，还能做什么呢？想来想去，龙光想起了朋友们曾经的建议，他拿起了笔。 我就开始写一些散文，把我得病以后重新认识生活的一些感悟和周围抗癌明星的一些动人的事情都写出散文以后寄给报社，绝大多数呢都发表了，许多报刊也转载。就是我感觉哈，你还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兴奋的，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活着的还是有意义的。 七年的病痛没有消失过，将来也不会消失，只是如今的龙光学会了在风雨的空隙寻找阳光，生活的画卷正在他的手中重新展现出亮丽的颜色。 活着生活中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关键看你是找烦还是找乐。只要你抱有积极的心态，我觉得那心情就能慢慢好起来。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要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 好的，继续我们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小江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可是他经受了两次高考的打击，创业的失败，还有车祸，这样的经历小江是如何面对的呢？一起来听我年轻我奋斗。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0年11月30号首播。 江基斌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大的爱好，那就是读书。去年一年他看了差不多300本书。 每个学校的图书馆他都有这个学生借阅记录。我这从大二的开始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们图书馆上至馆长下至扫地的阿姨没一个不认识我。那个借阅记录一直是都是占榜首的。在大学的时候应该来说我主要是关注的是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教育和历史七个领域。 您可能想不到，现在朋友眼中博闻强志、酷爱读书的江居斌却曾经失忆过。 回去过年的时候，正月初二去拜年，当那一年刚好碰到那一个人，他一年至少出五六次车祸，那一次就撞到我，撞过去，然后我人放到后面沟里去，我的父亲把我摇醒，我说一句话，你是谁？然后我的父母呆了。到了医院以后，检定为这个轻微的脑震荡，而且特别是越接近那段时间的东西，我越记不起来，包括我们以前创维同事每天在一起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大学读的书都忘了大半了。 这场车祸发生在2006年，当时江居斌在创维集团担任市场策划经理，车祸让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变得灰暗无比。由于记忆力长时间无法恢复，江居斌选择了辞职。 哎，我有个爱好是看武侠书，在我这最低落时候，一般都会把武侠书全部看一遍，古龙、金庸他们的这个武侠书，黄奕他们的，重新再看一遍，然后再每天就干这些事情，颓废到底就是这样，我就用这种方法来疗伤，每次都这样。 在疗伤的那段日子，江居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断的回想自己走过的路。而时间总是回到高考那年，仿佛从那时起，他的人生路才变得坎坷起来。 当第一次高考就是中暑，导致有一科考得很差，因为当时我们福建是属于这种综合分，就是我化学考了负的17分，所以导致别人五科我只有4科，那一科还要倒扣17分，就导致这样的情况，最后连本科都还没上，去了一个专科学校，就现在的重庆科技学院，去读了3个月之后退学回来。退学回去是希望能够考清华大学。 带着遗憾和梦想，1999年11月，江居斌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从重庆科技大学退学。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第二年夏天，江居斌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幸再次降临。 又是再次中暑，就是在第二次高考的时候，而且这次比上次更严重，在考场上昏倒，医生和老师都要送我到去医院，这时候我还有一点很模糊的意识，我只有一个信念，把桌子牢牢地抱住，绝对不让任何人送我去医院，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如果我去医院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完了。我为了这个退学回来，把所有事情都放弃了，然后这时候如果是再失败的话，再也没有起来的勇气了。所以最终结果就是坚持，我就用自己很坚强的意志在考场上坚持下来。 第二次高考，江居斌在中暑的情况下坚持考完了全部科目。尽管这次意外让他再次和理想大学失之交臂，但最终还是上了重点线，被武汉科技大学录取。2000年9月，江居斌带着复杂的心情去新学校报到。 很疲惫，就觉得我去大学报名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然后一个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箱子和拉杆同时断了，自己扛着似的，在武汉举目无亲的地方，哎，觉得很疲惫，然后这个被报名这个事情也弄得心力交瘁，这时候说实话很低沉，情绪基本上是比较低沉的。 入校3个月后，性格不服输的江居斌调整心情，再次出发。他每天上课、泡图书馆、做兼职，努力让生活充实起来。毕业找工作时，他顺利地被创维集团录取，成为学校第一个签约的应届毕业生。1年后，江居斌又被提拔为市场策划经理。然而，正当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那场车祸降临了。这让江居斌的奋斗之路戛然而止， 感觉到这个命运好像对你好像不是太公平啊！每次在你这个苦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一个巨大石头砸你的头上，然后让你再也翻不了身。哎，你有时候就要想想，是不是有命运这一回事？说你这样奋斗，到底最后是不是会有价值？ 半年后，江居斌振作精神，重回职场，并很快在一家投资公司立足，做到了基金经理的位置。但是2007年，他却主动辞职了。 就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就是说站在上海这个金融这个陆家嘴的街头，感到这个时代的这潮流的波涛汹涌，我就觉得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才最有发展前途。虽然当时很多关系都在湖北， 是吧？因为你做很多客户群体都在湖北，你到上海其实是具有劣势，当然有一些优势，所以当时坚定不移的到上海去。 带着一个美好的创业梦，江继斌和几个朋友相约到上海开了一家金融公司。新公司在起步阶段很顺利，开张几个月就盈利100多万。但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就最后是被我自己强行关闭的，最后是说实话是亏损的。在2008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已经把公司的钱基本上全部账面亏损已经非常严重了，亏损几十万，就是这你如果平摊的话，很有可能这公司就要倒闭了。 公司破产把江继斌打回原点，也让他产生了重返校园的想法。2008年9月，江继斌加入了考研大军。不过和很多人相比，他读研究生少了一份急功近利，多了一份坦然。 是啊，我就说现在其实什么都没有啊，就说你房子也没买到，这车也没买，只是在自己的人生方向上我已经很明确了，就这是我最关键的，而这些物质上面追求并不是我很追求的一些东西。 采访结束时，江继斌说毕业后他想考公务员或者去当老师。他说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碰到很多挫折，但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只有28岁，因为年轻永不言败。 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所有经历风雨都温柔与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 好，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生活故事的精彩回顾，编辑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节目互动的正确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明两天北京将会出现今年冬天的第一次大面积暴雪，城区的最大积雪厚度可能会达到多少厘米呢？正确答案是20厘米。恭喜手机号137尾号5696的朋友，手机号137尾号5696，您将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 好，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杨红、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加持和刘佳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再会。 再会。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走进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正向地站着成长，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Oh, 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